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59集温柔乡三。轩辕凛的沉默让老大夫叹了口气， 也罢，老朽这里都是些寻常草药，贵人家大业大，若舍得天财地宝，总能将人调养过来。老朽便先开个方子，慢慢温补着吧。 他这话便是挑明了自己晓得轩辕凛身份，只是很识趣的没有明说。轩辕凛见他这副老态龙钟的样子，也不欲计较，牵了承欢的手细细把玩，将他凉丝丝的指尖握在手心里，有些舍不得松开。轩辕镜进来拿了药方子，他略通医道，只瞧这方子便知道承欢的身体怕是亏损得厉害，心里忍不住叹气，我那里倒是存了不少人参灵芝，就是不缺，也是我的一份心意。轩辕凛点点头，拍拍承欢的后脑勺，和兄长道谢。承欢就呲牙咧嘴傻笑，笑得轩辕镜忍不住扭开头，他再闭上嘴，心里叹气，回宫是不可能回宫的，贤王府就是送了再多的好东西，他也一口都吃不到，想想还有点心疼。他幽怨地看了眼轩辕镜，为什么要告诉他呢？一只手忽然伸过来，将他的头轻轻转了个方向，眼前就出现了轩辕凛的脸，对方拧着眉头看他，不许乱看。承欢被凶得有些懵，这怎么连看东西都要管呢？他难道要把眼睛蒙起来吗？大概是和自己待得太久，心里很不耐烦了，脾气才越来越古怪。承欢不大高兴，他又没求着轩辕凛来管他，是他自己蹦出来的，结果还要嫌弃他。因为心里不痛快，承欢回去的路上连看都没看轩辕凛一眼，自顾自地玩那只拨浪鼓，冷不丁晃一下再晃一下，颇有些吵闹。轩辕凛本在思考如何处置乔家人，却被他吵得静不下来心，忍了又忍，还是没忍住，伸手将人拽过来抱在怀里，不许他乱动。承欢挣扎了两下没睁开，不痛快里就多了几分恼怒，在轩辕凛怀里蹭来蹭去，不多时身后的人呼吸就粗重起来。他心里得意，产生了一种轩辕凛完全无法抗拒他的错觉来，因为这种错觉，先前的不痛快和恼怒都不见了影子，让他的心情迅速愉悦起来。轩辕凛的脸色却不好，承欢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，可他不知道对方这是故意的，只以为是下意识的动作。那他以往对旁人可做过这种事？那个乔生难不成是食髓之味才敢明目张胆地来抢承欢？他越想脸色越黑，忽地开口喊停车。轩辕镜探进头来，困惑地看着他，怎么了？ 那个乔家。 马车忽地被勒停了，轩辕镜又把头缩了回去，只看了一眼就忍不住笑起来。可巧，说曹操曹操道，乔生先前被打得吐了血，乔家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的，已经去报了官，眼下便有乔家的下人带着衙役捕快来抓人，两方刚好在客栈门口遇上，爷先进去歇着，我就跟着走一趟，瞧瞧咱们勋县的县令如何秉公执断，明察秋毫。轩辕凛眉头皱起来，轩辕镜是个王爷，即便被人认出来也不会引起多大的乱子，可他不一样，这样的麻烦能少还是要少些。 也好，乔家如此嚣张跋扈，必有官家护持，将此事查个清楚，若有任何不法之处，严惩不贷。 他话说得好听，可轩辕镜心里明白，乔家就算什么都没做，可只凭他觊觎承欢便已经罪不可赦了。明白。他应了一声，从马车上跳下来，小七也跟着跳下来，寸步不离地护着他。 乔家的下人目标显然还是程欢，眼下看人根本不露面，便朝着捕头耳语几句，捕头挥了挥手，让人将马车围了起来， 车上的人都下来，回县衙受审。 轩辕林长这么大，还是头一回被公差给围起来，心情颇有一言难尽。他低低笑了一声，围起来的衙役便都倒飞了出去。乔家的人瞧着这情形眼熟，忽的脖子一缩，连忙缩到捕头身后，探出头来，抖着手指着马车：“ 你们好大的胆子，不要命了吗？连官差都敢打！” 这人实在过早。轩辕凛探头自马车里钻出来，唬得那下人一哆嗦，连忙闭了嘴，惊疑不定地看着他。轩辕凛却没工夫理会他，又探身回去将程欢牵了出来。程欢一露面，衙役们的视线就不由自主地看了过来，虽然是个男人，可长得实在好看。轩辕凛脸一沉，他就知道还是该给程欢戴上那个帽兜。他将程欢的头摁在自己怀里，眼神锋利地瞥了众人一眼，抬脚进了客栈。等他走得不见了影子，乔家下人才反应过来，撺掇着捕头去追，却被对方白了一眼：“ 你要是敢，你就去。” 下人噎了一下，没再吭声。轩辕镜这才开口：“几位差爷若是无事，咱们不妨同去衙役。”他这样坦然自在，反倒让捕头心里嘀咕起来，拉着那乔家下人打问：“ 这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看着可不像是贼人，你们没有弄错吧？” 人还没抓起来，这抓人的先怕了。 下人心里有气，语气就不客气起来：“ 您这是什么话啊？他们可是打伤了我们家大爷，大奶奶可生气着呢，那可是县令老爷的千金，他不高兴了，谁能有好日子过？” 捕头不吭声了，带着人往县衙走，半路上却瞧见县令带着一家老小迎面过来，连忙上前复命：“ 大人，伤了乔家大爷的嫌犯抓住了。” 县令不耐烦地挥挥手：“ 先将人关起来，副将军回朝，我若是迎接晚了，对方怪罪下来，谁能有好果子吃？” 捕头不敢再多说，只得退到一旁让开路。轩辕镜眉梢一挑，他来的倒是快。小七低头算了算，应当是接了密信，便昼夜兼程赶来了，也算是一片忠心护主，轩辕镜松了口气。附着这一来，轩辕凛的安危便不成问题，他也能放松些。捕头却站着没动弹，乔家下人催了他一句，他虎着脸瞪回去：“ 催什么催？催命！副将军以往从不入城，难得遇见一回，我看看怎么了。” 大昌首屈一指的女将军，虽然杏林中人多诟病，可天下人却只瞧见她的战功，又是个美人，难免会多说一些风流佳话，自然也就更好奇起来。傅卓并非是喜欢排场的人，匆匆赶来巡县，并未特意命人来通禀。那县令虽然急匆匆往城门去，却不过走到一半，便迎面遇见了傅卓的急行军小部队。县令心里懊恼，还是对着笑去行礼问好。傅卓还骑在马上，登高望远，没瞧见别的，先看见了轩辕镜，连忙翻身跳下来，急走两步向轩辕镜行礼：“ 先王殿下。” 轩辕镜摆摆手，傅卓在他身边左右看看，没瞧见轩辕凛，略有些意外。轩辕镜抬手指了指：“在客栈歇着，此地民风彪悍，本王奉命来整顿一番。”傅卓比起他那个只知道打仗的父亲更懂得人心，此时轩辕镜这么一说，他便猜到了这县里怕是什么人碰到了轩辕凛的逆鳞。 如此便不打扰殿下公务，只是臣此次带了不少兄弟，还请殿下带着他们开开眼。 轩辕镜失笑，微微颔首：“那就多谢将军。”两人寒暄几句，却听得周遭众人头皮发麻，这人竟然是堂堂贤王殿下。捕头腿一软，跌坐在地上，他竟然带着兄弟们抓了当今亲王。乔家下人白着脸：“ 一路摔着跤往乔家跑，满心的绝望。他们家大爷这是什么运气，竟然和这样的大人物对上了。他忽的一僵，若这人是个王爷，那先前不怒自威的是谁？连王爷都要做马前卒，那他的身份？乔家下人浑身一抖，咬着牙看了看不远处的乔家大宅，一扭头换了个方向跑了。乔家眼看着是保不住了，能活他一个也是好的。他身后县令还没回过神来，木呆呆地看着傅卓，又去看轩辕镜，抖着手指着他，满是惊讶地看向傅卓道： 傅将军，您刚才说他是谁？ 傅卓眉头一皱，堂堂贤王殿下，岂容你指手画脚？县令被他一声呵斥唬得腿脚一软，脸上的笑容有些撑不住了，声音都哆嗦起来： 您没认错吧？贤王怎么会来这种小地方？ 傅卓心道，不止贤王在这里，皇帝也在这里呢。他一拱手，那末将先去拜见。轩辕镜颔首见他要走，忽地想起来嘱咐了一句，他不是一个人，傅将军若是瞧见了什么情形。傅卓了然又很新鲜，凑过来打听，末将听说后宫里的娘娘们接二连三诞下皇嗣，这跟着出宫的莫不是其中一位？这末将久居边塞，实在不晓得宫里的规矩，若是冲撞了可如何是好？轩辕镜摇了摇头，将军何必杞人忧天，说不得见不着呢。傅卓一脸懵，什么叫见不着？他满脸困惑地告辞离去，直奔客栈。他一身血腥气，又带着不少兵士，客栈的客人都唬得躲进了房间，他只得抓了店小二带路，却还没等上楼，便瞧见楼梯口有道人影一闪而过。此地下榻的可是皇帝，安危不容轻忽。他几乎不做思考，一个纵身就追了上去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